这小子这场打得真精神呢。星星选手席这边大家也是喜出望外，莫凡还是那么沉默，还是那样不和人交流，所以即便是选了他出场，他上场后会如何打算大家也不知道。但是这一场胜得真是相当漂亮，看神奇那边鹤鸣下来后那冷如冰的脸色，可知他被打得有多郁闷。 真不错， 星星这边是交口称赞，只遗憾这是擂台赛，获胜的莫凡暂时还没有办法下来得到大家的祝贺，下一场会打成个什么样，却又无法知晓了。望着神奇战队的选手席，看到他们那边第二位出场的选手已经起身，贾星，职业战斗法师，角色名傲天斗法。 这么反派的名字啊，一听就会输啊！方睿的感慨声中，贾星走上场去。 地图还是武川道，双方对决的场所不出意外的话，还是途中九四，因为两个角色都没有绕丝毫弯路，放慢丝毫节奏的朝着正中冲了去。不过在接近九四后，贾星还是稍微迟疑了一下。 虽然上一局莫凡和贺明的对决和这小子之前比赛的表现可不大一样，但是谁知道这一场他会不会又恢复原有的做派呢？略一思考后，贾星还是让傲天斗法以比较谨慎的姿态进入了九四。视角不停地左右转动着，每一个阴暗的角度都被贾星视作是对手埋伏的可能。对手在哪里？ 观众远比贾星要清楚，莫凡没有让毁人不倦蹲守任何一个角落。到了九四后，先是在外围绕了一圈，在没有发现对手角色后，这才进了九四，而后四下走动着，显然是在寻找对手。很积极的姿态，显然莫凡这一局依旧采取了和上一轮一样的风格，准备直接找到对手，正面分胜负。 只不过因为这幅图正中有这么个九四，曲曲拐拐的，两人反倒没那么容易遇到了。这小子今天是怎么了？方睿略带疑惑地说。叶修摇了摇头，也不是太清楚。上一轮莫凡改变了习惯的作战方式，虽然让人意外，但是从战局角度来说，这种改变是很合理的，因为上一轮他的对手是元素法师。 用这种积极主动的姿态缠身抢攻是很科学的思路，可是这一局对手是战斗法师，一个擅长正面应战的职业，莫凡却沿袭了上一轮方式，这让人感觉到他上一轮的调整大概不是因为看到对方的职业后所做出的吧。两个角色在九四中捉迷藏般的寻找，最心焦的那得是上帝视角的观众了。 尤其有一次一墙之隔，结果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就那么相邻而过时，现场泛起各种唏嘘叹息声。终于，两个角色在两个院落围墙的夹道中相遇了。莫凡从容镇定，贾星却是一怔，他以为对方是藏在某处的，结果就这么大方的出现在了自己面前。什么情况？贾星已经猜出来个大概。 既然已经这样遇到，那就战吧。围墙夹道并不怎么宽绰，两人的角色在相遇后呆立了一秒，突然一起冲了起来。嗖！忍者是有点远程手段的，毁人不倦一边前冲，一枚手里剑已经甩出，傲天斗法侧身避过，一动丝毫不缓，战矛已经端平身侧，豪龙破军。 星星唐柔常用的起手的大招，贾星觉得眼下的地形倒是比较适用，于是，在冲刺中直接发起了这一大招。带着汹涌的魔法斗气的波动，傲天斗法端着战矛猛冲过来，脚下青石板铺就的路面被踩得噔噔直响。夹道狭窄，豪龙破军带起的气流几乎整个塞满，毁人不倦看起来已经没有可以躲避的空间，但是。 莫凡视角一转，毁人不倦立时朝一边的院墙跑去。跳起，忍刀插墙，借力再跳，毁人不倦已经飞跃在空中。 豪龙破军堪堪从他身下冲过，气劲将毁人不倦身上的布衣忍装吹得笔挺，却无法将其身形带偏分毫。这里已经不再是豪龙破军的攻击范围内了。半空中的毁人不倦拧身半转，双手飞快结印，人法影舞。莫凡是一点也不客气，直接还以对方一个大招。十数个毁人不倦的影分身追着傲天斗法施展豪龙破军的背影冲了去。傲天斗法却突然跳起空中转身，在看到毁人不倦如此敏捷地避过这一豪龙破军后，贾兴就连忙停止了豪龙破军。他也料到对方肯定会立即对着自己身后反击，所以借着尚存的冲势一跳而起，空中转身，战矛上魔法波动划过，挥下斗破山河。大招，又是大招，贾兴也是直接还你一个大招。影武的影分身还没来得及完全欺进傲天斗法的身边，这一大招正好将急冲过来的他们全部笼罩下去。影分身那能有多少生命，绝对扛不住战斗法师这几75级的彪悍大招，搅得地动山摇的魔法斗气瞬间就将这些个影分身通通一扫而光，一个都不剩，一个都不剩。这一幕和之前鹤鸣使用天雷地火炸光影武的影分身是多么的相似，一个都不剩，那就意味着毁人不倦已经闪到了一个不在视野内的地方。地下吗？傲天斗法的战矛已经先一步朝下扎去，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毁人不倦这时候是在他的身后来着，用的是影分身术一类的技巧，一下就将自己送到了这边。忍者的偷袭那自然是无声无息的，傲天斗法这一矛扎空时，贾兴就已经知道不对，再做反应已经迟了，毁人不倦早已经冲到他背后。断灭，忍者的浮空技将傲天斗法击上了半空，跟着忍法乱身冲，高速移动的身形在空中好似闪烁一般追袭着傲天斗法，一击又一击。乱身冲施法时，傲天斗法的身子还在浮空飞行，还没来得及落下，但是他却此时忽然一挥手，没有提着战矛的那只手，一道紫影飞出。这位战斗法师赫然有学到魔者的低阶技能暗夜斗篷。暗夜斗篷的抓取效果相当不错，但莫凡的反应可不慢，毁人不倦飞快后退，这暗夜斗篷扫了个空，但是紧接着一把星辰一般时闪时隐粉末照面打来，毁人不倦这一次终于没能躲避干净。驱散粉，又是一个魔道学者系的技能。靠着两个魔道学者技能及时有效的运用，贾兴赢得了转机。驱散粉的减速效果对于需要身手敏捷的忍者职业来说影响非凡，毁人不倦再扑的攻击在贾兴的操作下被轻松避开了，而后开始了他的反击。就在这条一点也不宽绰的夹道里，战斗法师忍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两人拼观察力，拼反应，拼手速，没有人想借什么空档先行回避调整再战，好像整个地图就有这一个区域，出去就算输死的。两人你来我往，谁也不敢退让分毫。只是忍者这个职业从风格上来讲还是并不十分适应这种硬桥硬马的战斗，如此力敌中渐渐还是落了下风。但是场面依然是那么激烈，下风只是从双方角色生命的流逝上看出来的，但是谁也不敢在这时就轻言谁胜谁败。这种对决一个失误就有可能被对方抓住打一波高潮，现有的优势可能在一波高潮中就可以荡然无存。这里是神奇的主场，观众们当然是向着神奇战队，向着贾兴的居多。此时傲天斗法较优，但是没人因此心里踏实，他们提心吊胆，心跳加速，每一回合心都要揪起一下。 这时候调整一下节奏会不会比较好啊？ 星星的选手席这边 选手们却也就比赛的形式进行着讨论。 看他这样子，是准备要这样战到底了。 叶修说， 其实看这个战斗法师也挺强硬的，莫凡真应该用他擅长的方式去慢慢消耗。 方瑞说， 嗯， 叶修也认可，但问题是莫凡是怎么个想法大家也不知道，更难的是等他下来之后也未必能得到这个答案。沟通障碍一直是莫凡最大的问题。终于这一场以假星的胜利结束，傲天斗法生命还剩不到三分之一，也算比较可以的局面。星星这边都在叹息着，这一场虽然莫凡的毁人不倦开场生命就有点落后，但是以他以往风格来作战的话，或许会比现在这样硬打机会要大很多。望着莫凡一步一步的走回，星星众人保持着沉默，直至这位回到席间。 打得不错， 叶修搭话。莫凡看了叶修一眼，啥也没说，就找自己座位去了。叶修随即给苏沐橙使了个眼色，星星里吧，能和莫凡稍微有点沟通的还就是苏沐橙了。苏沐橙笑了笑，扭过头去望着回位置的莫凡叫着， 输得有点可惜啊，怎么打得那么急啊？ 莫凡站住回过头来，目光没在苏沐橙身上，却是望向了方瑞。 赶时间， 莫凡说。众人类， 你个废物点心，找死吧你就，还不快点跪下。 叶修戳方瑞的脑袋， 呵，我的错我的错。 方瑞痛哭流涕状，其他人又好笑又好气，这个沟通问题真的是大问题呀。